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许美静，叫做《放你在心里》。继续一起来听到陈奕迅这首歌曲《淘汰》。 无声的雪，而我只有思念

这是收录在卢巧音2002年发行的《赏味人间》专辑当中的这一首《好心分手》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继续跟您一起来听到刘若英。这是刘若英98年发行的《很爱很爱你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为爱痴狂》。 是这样。 好好疼你。爱走到了这里，却要各分东西。伸出我的手心，擦去你脸上属于我的美丽。不要哭泣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忘记。 爱只有你， 爱只有你， 相爱不一定在一起， 相识不一定能相识。 证据，幸福走过不空虚， 幸福走过不空虚， 只有你， 只有你， 分离不为怎样哭泣， 不要哭泣， 虽然疼痛不已，爱让我们都相信。 填不满的缘是你。